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谢谢。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这一周呢是母乳喂养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二病区的护士长臧农护士长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将继续和大家就母乳喂养的有关话题呢和大家一起来进行探讨。说到母乳喂养，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是再一次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交流，母乳喂养对孩子、对孩子的妈妈的健康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强烈建议，母乳喂养坚持到孩子的两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哪些在母乳喂养过程当中需要请大家注意的内容、注意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呢会和臧护士长一块儿来进行交流。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就母乳喂养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包括如何坚持，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急救中心的副主任刘红梅，请她介绍一下最新的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刘主任您好，麻烦您介绍一下上一周的这个派车情况好吗？ 好的，在上一周呢，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5927次，外伤呢仍然居在第一位，是1031例。第二位的是心血管疾病724例，第三位呢是脑血管疾病665例。 这是最新的这个数据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今天有一些关于孩子受到一些比如说意外烫伤的情况，那么在这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呢？ 是这样，结合我们近期的一些呼叫120救治的一些病例呢，确实发现在暑期儿童意外烫伤的比较多，尤其是这种幼儿。我们想呢，结合我们最近接警的一些案例呢，给家长们有一个提示。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些幼儿呢，他已经能走了，所以呢，行动是自如的。在家里边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呢，就是不要让他摆弄这些火柴呀或者打火机这种东西，因为穿的衣服比较薄，然后呢，玩的这些东西肯定会引起一些烧伤和烫伤。第二个呢，就是结合我们今天临时看呢，还有就是孩子可能是中小学生，有时候家里边呢说让他学做饭，不正确的点燃了咱们这个燃气灶，也会引起自身的烧灼伤，甚至引起小的局部的火患。 哎呦， 第三个案例呢，就是还有的孩子呢，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这个婴幼这案例是小孩婴幼儿，在喂饭的时候呢，他拉扯桌布，桌上的热汤一下在拉扯桌布当中翻倒了，这样一下把孩子的下肢呢有一个2度的烫伤。所以这些呢家长们也要注意。还有就是咱们这些刚刚会走的这些幼儿，可能在澡盆里洗澡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先倒了热水，没有及时的看护住孩子，离开去接凉水的时候，孩子跌入到这个澡盆中，也出现了大面积的烫伤。 哎呦， 还有像咱们放暑假吧，孩子跑进跑出，在厨房里，咱们的有一些电压力锅呀、电饭锅呢，它是放在地上使用的，然后打开以后，可能家长正准备加什么东西的时候，孩子跑路了，然后不小心撞倒了，也出现那种烫伤。这个五个方面的案例，真的就是我们近期呼叫急救车发生的案例。 您看这个现实的这个呼叫急救车的一些案例哈，也确实让我们触目惊心。那比如说发生了烫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在等待急救车之前，家长能够做些什么呢？ 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 第一要用干净的这个冷水呢冲洗伤口，然后使局部呢降温。第二呢，咱们穿着衣服如果粘在了这个伤口上呢，最好呢是在泡在冷水里轻轻的去除，不要用力的，觉得有的咱们有这知识说这个覆盖在伤口上热力会这个持续，然后呢不要盲目的就撕掉，这样会加重伤势。 嗯， 如果出现了一些烫伤比较重的已经在当时就出现水泡的情况下呢，不建议自行挑破，还是等着用干净的纱布覆盖伤口，用冷水呢冲洗，等待这个救护车来或者咱们到专科医院去就诊。 这是最关键的哈，我觉得如果是等待过程当中，还是及时拨打咱们120急救电话啊，请这个专业的大夫来帮忙。 对，确实是这样。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院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 好， 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二病区的护士长臧彤护士长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欢迎臧护士长，您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这一周呢是母乳喂养周哈，这一周我们将会集中和大家一起来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其实说实话啊，昨天包括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聊过这话题，大家都知道母乳喂养，母乳要比市面上所有的奶粉啊，儿童营养的奶粉都好，是吧？ 超棒， 超棒哈、啊！但是现在也出现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小小的细节，有一些小问题，也比较疑惑。今天正好请这个臧护士长来，也跟我们一块来进行交流。那么对于不同体质和这个不同的这个个人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可能不太好哈、啊，我这个营养能够坚持住这个？让孩子能够从我的母乳当中获得营养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您看哈，其实是不是对于所有的，当然了，除了一些自身的有指征那种疾病之外哈，所有的妈妈其实她哺育自己的孩子都是没问题， 都是没有问题， 都是没问题的，是吧？也不用特别大的担心。那么比如说，这个家长可能会想，哎呀，您看我经常三天两头的有些不舒服啊，比如说这天儿我热伤风了，啊，我真感冒了。我还能喂奶吗？ 嗯，就说发生这种应急的这种感冒， 离得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点。 好 啊， 就是这种有急性病的这种呼吸道的这个感染，还有那个急性的这种胃肠炎的这种感染，这个妈妈还是可以照样母乳喂养的。 照样啊，不用停啊。 对，可以照样可以。 嗯，我 喂养的不用停， 不用停啊。 如果他要有一些个发热呢， 嗯， 要给让他多喝一些水， 嗯， 多喝一些白开水， 嗯， 然后呢，保证他的摄入足量的这个液体呢，保证他就是以防他那个泌乳的量的减少， 嗯， 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些脱水，失水比较多， 嗯 啊，如果他要是。如果他已经有这种发病的疾病的症状的时候呢，实际呢，婴儿早已经暴露在这种就是感染的这个风险之中了， 嗯， 所以而且他在母乳中呢，他也有这种相应的抗体。 哎，说到这儿，我也听说过哈，就是说有些妈妈说，哎呀，你看我感冒了，我扛没问题，我坚持给孩子母乳啊，哺乳，就觉得可能我们家孩子之后也能够有这种抗体吸进去，然后能够抵御一部分的感冒， 对，反而他能够获得这种免疫的保护。 哎呦，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家长都觉得这母乳太神奇了哈，既能够给营养，还能够给他各种各样的一种保护的抗体哈。那可能孩子那个家长实在是太难受了，比如说吃一些市面上常见的一些感冒药哈，那会影响孩子，我吃药了行吗？ 这个在用药的这个药一定要慎重， 嗯， 因为有一些的药是不太适合哺乳期的妈妈来使用的， 嗯， 所以说在用药我们还是建议呢遵医的行为， 就是说问问大夫， 看看大夫 啊， 但是妈妈呢也要重视一下个人的这个就是保护吧，给孩子，一个是呢手部的清洁的卫生，还一个呢有一些上感的症状呢要戴上口罩， 嗯， 哎，对，给就是 保护一下， 对， 防护一下， 就是戴个口罩也是让孩子别通过这个途径来传染 消那个呼吸道的疾病了。 但是我觉得有些妈妈太痛苦了啊，就是自己难受着啊，感冒头疼着流着鼻涕，那我也得给我们家孩子喂奶啊。这个你刚才张护士长已经说了，有这种抗体，我们家孩子今后能够这段时间抵抗过去。但是这个吃药的问题咱多说两句，还是去找专业的大夫给你判断一下。因为说实话，感冒药很多家里边都会有一些小药箱， 对 吧？ 对。 然后比如说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复方制剂的，比如说像对乙酰氨基酚，就是这种退烧的，那可能有一些感冒药里边会含这样的成分，还会含其他的成分。这些成分到底适合不适合孩子来吃， 让医生判断一下， 来医生判断更安全一些，大家不要 贸然的 去吃。 对， 哎呀，家长真挺不容易的。这样一想起来，一旦得病的话，这可能是挺纠结的一件事情。 可以在饮食上调控一些， 饮食上怎么 多吃一些清淡的呀，易消化的水果蔬菜。之类的呀，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样呢让感冒能够快速复原。 哎，说到这个饮食哈，还有一些妈妈做的特别在意，但是有些妈妈就不是特别的在意，比如说光吃辣这件事情，因为北京有太多好吃的一些辣的东西了哈。 是。 这个有些妈妈说，哎呦，你看我特别好这口，我就爱吃辣的。然后我为了我们家孩子哈，哺乳期我就不吃。然后有，哎呀，你没必要那么在意。你想想，你那个乳汁变成辣味的也不太可能哈，就是这种说法。您给我们说说这个哪个更靠谱一些？ 这个哺乳期包括它的孕期，在饮食上最重点应该是合理、科学、平衡的饮食，这个膳食。那要在它禁忌方面呢，就是什么浓茶呀、咖啡呀，还有辛辣的这些个食品，要就是浓茶、那个咖啡肯定是最少就是禁忌了，最不要了。那辣呢，要看你的口味了。少量的还可以，但基本上辛辣的，特别是在哺乳期，还是少一些吧。 还是少一些 还有一些凉的，非常冰箱拿出来凉的物品还是少。 还是少一些，咱们稳妥一些。 对，稳妥一些。 有可能您家孩子吃了这个辣味之后，也会受到一些小小的改变哈。那刚才我们也会说这个母乳喂养好处咱们都知道了，但是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跟张护士长说能坚持一年以上，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坚持两年啊，但是一年以上的妈妈真的不多， 妈妈非常不容易， 不容易哈。这个因为你要上班哈，然后你还要在家里边照顾小宝宝，那可能还会有一些人中途而废，半途而废哈。 所以他的支持非常的重要，还一个是自身的自信心， 这个自信心有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还有很多人认为，一个是自己的营养体质发生一些问题，认为坚持不了，还有一些人会认为，你看6个月以后就加辅食了啊，孩子的营养可能会通过辅食啊，甚至慢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不断补充，我可能这个母乳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啊，就不愿意再给孩子喂了。 对，就咱老话说的，越喂这奶越没营养。 对，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个奶的这个成分是随着孩子体质的变化而变的。所以说它会伴随着孩子的成长。是符合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而且这个在母乳喂养这个方面呢，咱们除了要遵循呢，咱们就是国家规定的膳食的食条标准，其中给咱的哺乳期的妈妈又增加了5条。 哪5条？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哪5条呢？第1条呢是增加鱼、还有禽、还有蛋、瘦肉及海产品的摄入。这方面其实大家很简单啊，鱼啊什么的，肉啊，还有这些呢要多吃，还有大豆类的食物是优质的蛋白，这是最好的这个来源。 就是妈妈要多吃这些东西。 对，这些产品要多摄入。第二个呢，在其中这里的还要包括呢铁的补充。哺乳期有一个铁的补充，但这一块呢，我觉得还是要遵医啊，看看你的有没有失血过多，有没有贫血，相应的大夫给你开，针对你的病情而开你的药，咱们再服用，而并不是自己盲目的增加铁剂。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在哺乳期间要补充维生素，要维生素和各种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妈妈在孕期都 就补了 但是在哺乳期，因为她是在家喂奶，可能就是忽略了。所以这一块呢，要提醒咱们的妈妈们，这个是一样，跟你的那个 怀孕的孕期是一样的。 就是孕期之前有很多市面上有卖的，咱就不说什么牌子了，各种微量元素那种， 各种微量元素， 对吧？这个泡腾片也好，普通的这种咀嚼片也有，就是这个东西不能说就跟叶酸一样啊，这个。我生完孩子之后我就不再吃了，其实还是应该多补充一些的。 对， 嗯， 这些个补充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呢，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 嗯， 都是咱们维生素的 A D E K 呀、啊，还有水溶性的维生素啊，还有包括就是咱们的海产品中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多不、 嗯、 那个多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锌碘，这些都特别有利于孩子的乳儿的神经系统发育， 嗯， 所以说在均衡的这种补充膳食加上适当的维生素的补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生完孩子之后啊，这个东方中国人讲的坐月子啊，那一个月呢可能真是吃了不少喝了不少，后来呢过了几个月，比如6个月之后呢，很多妈妈就会关心一件事情，哎呀，你看我这个体型恢复的怎么样啊，希望能够像生前一样啊，就是生孩子之前啊，就是一样苗条漂亮。所以那时候好多人就开始限食，就刻意的要减减肥，让自己的这个体型稍微瘦下来。这就跟您刚才说那个多吃啊什么的好像有点矛盾哈，您是不是也会遇见这样的一些？ 会遇见。实际上如果要是很好的母乳喂养是由就是 减肥 的功效。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一部分是你从它膳食，刚才说的是第一种，其中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咱们其中在给哺乳期的妈妈提出了五大条，其中还有一条就是食品多样化，均衡化，但是不要过量化， 不要过量。 为什么？就是过量的摄入实际也是你增肥是吧，也是增胖，是能量就是各种均衡够了就可以。那在哺乳期的时候呢，它的热卡消耗的是大的。一般的如果正常的哺乳，应该每个月你会掉1到2斤。 啊，会往下减啊。 会往下减的。会往下减。1到2斤。它会持就是我看文献啊，有的是这样说的。是这样 说的。所以你看这个母乳喂养的好处真是太多了哈。刚才一直在说，首先是比任何市面上的奶粉都好。营养要 安全 省钱，然后营养比奶粉要多好多好多， 而且和孩子的亲子互动啊，非常的好。 这个亲子互动确实很好啊，对。然后呢， 孩子离不开妈妈， 对，而且也会让很多人觉得这个，你看到2岁的时候，孩子真的不容易生病。对吧，就是他可能吃配方奶、婴儿奶粉的时候，体质真不如吃母乳的好。体质好。您说到这个亲子啊互动，有时候也有些人会说，那这个喂到2岁之后，那你说我们家孩子会不会有那种心理上的依赖，人家别的孩子都开始断奶啊，很精神啊，到处跑了，然后我们家孩子你说带他出去玩吧，时不时还要吃妈妈的奶，多难为情，然后觉得我们家孩子怎么还长不大的那种感觉。您会受到这样的这些问题吗？ 也有的病人来问这个方面的问题，这个是循序渐进，一点点来撤下来的。一下我觉得孩子也不见得能够接纳。所以说断奶的过程，是找比较合适的季节啊，和合适的时机。另外一个，这个断奶要不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说天天缠着妈妈这口奶，他什么都不吃了，辅食这些添加都跟不上。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奶 就不能断， 干扰孩子的生长发育了，是吧，那就要想办法了。如果说没有正常孩子辅食添加一点 吃的都挺好、 都挺好的话，那就是正常下去，慢慢的， 他慢慢自然会自然离乳吗？ 他 应 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 的，慢慢 的 他越吃越少了，越吃越少了， 是吧， 对， 就是有很多人， 因为你不吸吮了，他的奶也就分泌量就会减少了， 就怕孩子老 实际有的时候更多是心理需求，是依赖了， 依赖了是吧 ？依赖了。 所以有的时候，刚才这个昨天也是跟大夫一块儿，跟我们的护士长一块儿来聊天，那时候说磨大蒜汁啊，辣他一回他就不吃了，然后说你假装出差啊，你出差个5天回来。你就不吃了，其实这种对孩子都不太好哈。 不要，我觉得还是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不要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二病区的护士长臧彤护士长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就母乳喂养，尤其是营养和饮食的关系，和大家一块儿来进行交流。那么这一周呢，也是母乳喂养宣传周，其实我们特别不愿意说，在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日子里边， 讲完了之后，这一年就不讲了哈。 对，是这样的。 这个母乳喂养应该是一个长期不断的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过今天张护长来也说现在市面上好像奶粉的广告越来越少，就是大家对于母乳喂养的这种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我觉得真是件好事，有机会咱多说。一个是生孩子的时候自己生哈，这个剖宫产是越来越 少，自然分娩好， 自然分娩好。另外就是母乳喂养好，是吧？一定要坚持。 是母乳喂养。而且呢，现在在我们医院呢，母乳喂养的这个妈妈们，而且就是她听过母乳喂养课之后，她在就是在医院期间。他就是非常主动的问护士一些问题，然后之后自己很快的进入当新妈妈的角色， 是吧？ 对， 哎，现在在咱们医院，就在北京妇产医院，还是要求那个建档的孕妇哈， 要听课， 要听课，要盖那章是吧？ 对，强行 要求盖个章，不盖这章你以后不能生，好像就当然是吓唬你了，你肯定。 现在也不是强行，现在是妈妈都 主动去听，一个是营养科的那个课是吧？啊， 还一个自己就是自己来选择的， 自己来选择的课。 我们现在在。32周之后的，我们有母乳喂养课，还有那个就是无痛分娩的这个课，然后还有那个新生儿沐浴课，还有新生儿抚触课，所以说这些课都非常受欢迎， 是是是， 而且还带着准爸爸，还有 一块儿上， 一块儿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块儿上，而且他们的课程特别的有意思，特别都是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啊， 重视就是操作性，实际操作性，让他们真正的就是孩子一旦降生了，马上就可以，爸爸亲自就能换尿布了。 是，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也让这个第一次当爸爸妈妈的这个家长心里边不用特别的没招没落的哈，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现在生二胎的也很多，其实也不光是一胎，就是头胎的爸爸妈妈非常关注，我病房也很多经产妇的妈妈追问，因为她当年第一胎，当时是喂的奶粉，跟我说我一定要母乳喂养，我需要很多的知识， 是 说你可以尽情的问。 哎呦，那 所以我觉得这是观念的改变， 就是第一 代的改变。 那个第一胎肯定是受当时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那是肯定的， 是吧？就轻易放弃了。 就是，哎，对， 是吧？ 不经意间吧，可能就失去了。现在终于， 那个 有机会了 哈。那比如说像这部分的妈妈，他们这种心理的这种强大的这个动力哈， 动力更强 。 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第二个孩子喂好， 哎， 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好的自信心，我相信他母乳喂养肯定能成功。 哎，那您说这个母乳喂养一定能成功哈？但是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人心里边打鼓呢？就是方法的问题吗？还是理念的问题？ 其实实际上，妈妈只要有支持，这只是一方面，还需要有很大后盾的技术支持和保证，给她困难的时候给她一个帮助，像我们医院的母乳喂养咨询热线，有很多妈妈打电话，实际上她还遇到了困惑，特别是在她喂养的过程之中，她随时随地的可能碰见困惑，她有时候需要一些个旁边的人或有经验的人，或者专业人士来给她指导。 常见的，比如说多常见的一些主要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觉得我的奶够不够饱吃啊？是不是孩子 吃不饱 啊？他为什么总是饿呀？总是饿，特别是孩子小时候。还一个是我的奶有没有营养啊？用不用检验一下啊？是吧？就还是对自身方面。还一个就是说就是在母乳喂养方面，我这个奶头疼啊，或者是奶头凹陷啊，有一些个生理上方面的问题，对他在他技能的这个方面的培训，他可能还欠缺一些，所以说有种种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就是家人有的时候可能在这方面的知识欠缺一些，一看孩子哭闹啊，可能 就上奶瓶了， 对，要帮忙总觉得他不行，这可能还是有问题，所以说没有给他更强大的后背帮他一把， 是 他一把。对， 其实说实话，这个一旦孩子哭，因为现在很多家里都是一旦玩命的孩子在哭的话， 对， 这家里边说你是不是奶水不行，你营养不够，咱们要不然加点奶粉吧， 实际在查找应该孩子哭闹的原因， 就是这个可能一下就心慌了啊，不能轻易就上奶粉是吧， 对，这要判别的， 要判别是吧？那可能还有一些年轻的妈妈特别的有意思，她说：“你看，我刚刚生小孩的时候，我的这个奶水哈，你比如说挤出来的时候，那种浓浓的这种乳白色，你看时间长了，快一岁了，我们家孩子怎么青了？就是这个奶水的颜色哈，变得越来越青了，那肯定就是没营养了。您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是，我也听说过这影响，所以说我还是 归到刚才这个咱们的营养这一块儿、所以说在哺乳期的妈妈，她的营养和有很多人很重视孕期，实际上哺乳期妈妈更要重视，她的营养各方面的摄取一定要均衡，也就是说各种食品的多样化，谷类粗细粮的搭配，还有蔬菜水果，这是薯类，就是什么像白薯啊，各种老玉米这种，还有奶呀、鱼啊，还有就是包括他的水，喝的水，而并不是很多的饮料，各种在他的饮食方面要非常注意，跟他的孕期是一样的， 好， 让他营养非常的丰富而又均衡，这样我想他的乳汁的质量也会非常的高。 好，来回答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有一些朋友还特别的感兴趣，对于母乳喂养哈，手机尾号3947的听众朋友说我是一个这个姥姥啊，就等于是孩子的上一辈姥姥，说哎呀，我们家那个我闺女啊，现在在母乳喂养，我每天负责给她熬汤，熬很多汤才能够保证我闺女的奶水的这个充足。刚才您一直在说这个营养的问题，您觉得熬汤的作用大吗？是不是得变着花样不同的熬？ 这几个月了， 咱没说， 是吧？实际上在新妈妈就是早期咱们母乳喂养，如果要是下奶越多的方法是要频繁有效的吸吮， 就是让 不是汤类 啊，就让孩子去 多嘬 多吸 去多吸吮，多刺激，这样的妈妈自然就会下奶按她的分泌量。如果说 什么鲫鱼汤啊、甲鱼汤啊都喝着， 这种也是可以喝的啊，就是比如说禽类啊、鱼类啊、什么排骨啊，这些个也是都可以熬汤的，里头还可以放一些个黄豆啊，放一些个就是花生啊，这些个来配料配在一起，来清淡的把油去掉，上面一层的 油就去掉哈， 对对对，然后盐最好是不放，或者是很少很少，因为加重肾脏的负担孩子的，所以说要可以给他适当的补一充一些个汤类，但是要想让他下奶多，还是频繁有效的吸吮，这个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多嘬，包括夜间。 夜间是吧？ 夜间，对。 说到这个多多吃哈，多多吸奶啊，这个有些人认为说，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老哭，你看我刚搁一会儿，就可能尤其是一些新生儿哈，他就开始又饿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很长时间不吸，然后那个乳房都有一种胀痛了。那对于新生儿来说，什么样就是能够保证他能够吃得饱？他有这种需求，比如哭了，我就不用看表就去喂他吗？ 就只要有需求，随时就喂， 随时就喂， 按他的需求来喂养 不要去盯着那个表。 专业的语言叫按需喂养比如说孩子刚吃完又哭了，那喂不喂？马上喂， 马上喂， 还是马上喂。但你要判别一下孩子会不会拉了、尿了，有没有这些个，给排查一下。如果没有，孩子还想喂，那继续给他吃。 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二病区的护士长张彤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营养和母乳喂养之间的关系。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说这么多了，非常感谢您，希望有机会常来哈。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2015年是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编制之年，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献计献策，共同绘制好北京135发展蓝图。了解详情，请登录网站首都之窗135规划编制公众参与活动留言板，献计献策电话6355-9305，截止时间2015年9月30号。共话135，同绘新蓝图，期待您的参与。 现在是北京时间。